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云量增多，但是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不错，适宜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今年的全年呢，在一二手房交易量几乎同比减半的市场格局之下，不少购房者开始摩拳擦掌的准备步入买房大军了。那么目前北京房价啊整体情况怎么样啊？哪类房子是购买的主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2018年啊北京新房二手房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啊。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几位我们的老朋友，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星辰，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辰。 嗯，燕文。 大家好，我是燕文。 还有小倩。 大家好，我是小倩。 哎，今天呢，我们几个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今天应该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啊。 对对对。 这个你们几个呢，先跟大家拜个晚年吧。虽然前几天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说，这休息了这个几天哈，大家可能这个过春节过得还比较嗨啊，但是该收收心了啊，给大家拜个晚年。 来，咱们一起吧， 一起吧。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懒得没跟上， 没事啊。这个我们是给大家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愿啊，而且几天不见，其实还挺想念大家的啊。那今天我们好好跟大家要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新房、二手房，尤其是春节之后的一些这种动向啊。 对对对。 虽然说开始上班了，但是想买房的朋友，估计也现在估计快出来运动运动了啊。该开始去，比如说看看房子啊什么的了哈。 而且这今天天挺好。好的，挺适合看房的，就最近。 对对对，是因为春节之前呢，很多朋友可能归心似箭。啊，这个大家可能看房的心气儿没那么高，但是回来之后呢，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吧，我觉得可能都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了啊。 对， 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目前北京这个新房的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新房如果要有合适的，可能大家还是选择新房会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其实这个，说北京就是那个2017年的这个新房，就是因为这个317政策就是不是特别好，它的买卖，所以到了这个12月的时候呢，这开发商这边啊都是做活动啊。就是最后冲一下销售，打一下业绩，然后呢，就因为这个，所以到1月，这个其实房产这开局啊，真是挺低迷的，对对，挺低迷的，成交量啊，还有这个成交金啊， 都是冲刺了之后还不错呢， 因为他们这个12月。把活动都做了，该买房的也都买了，不该买的不想买的呢，也是等过年回家商量一下跟家里，然后过年回来然后再买，所以也导致这个一月份挺低迷的，这个成交量还有这个成交金额都是属下滑的，而且像咱们这个二月咱们这个春节是15号， 啊，十六号，然后咱们上班呢，今天已经23号了，这春节就过去了。 对， 正好北京呢，就是历来这个春节这个月，这个房产销售都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个人都回家过年了，谁在北京这看房啊？ 嗯、是， 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二月份，这个因为毕竟嘛，春节休息了就有七八天的时间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那个燕文，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数据。 对，我这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枯燥的数据啊，就是自一月。北京新建的商品房住宅合约就是签约大概是有1100套左右，预计全月只有1200套左右，而12月份北京新建商品房住宅合约签约量达到4002套，2017年1月为2430套，在这个成交额上呢，与2017年1月本的150.56亿元的成交额相比，2018年的1月份成交额仅为74.56亿元，就是2018年1月份的成交额也是， 就是同比降了，就是超五成左右， 五成，大概五成。然后12月份的成交额呢是232.08亿元，也是环比下降了大概67.9%这个样子。然后同时近75亿元的签约额呢是本轮房地产低迷周期中低点，也是最近三年的最低值。嗯， 对对，也可能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聊天也说，也可能就是咱们这个12月冲得太狠了，加上二月又是春节，大家都是归心似箭、回家过年，才导致的这个情况。 对，数据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啊， 对对对， 这个不能完全以它为准。 嗯，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的这种问题，包括比如说大家想关注哪些地方的一些房产的楼市的情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现在呢还是会有我们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如果大家有这种房产法律的一些纠纷的问题，欢迎您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留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啊。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行，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二月份呢这个可能就刚才您也提到了，都叫 春节 月嘛，对，基本上过了春节这一月就过去了， 对对对， 是吧？对，那么这个月这个新房入市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刚才介绍的价格嘛，那这个新房入市怎么样？ 对，其实别看就二月份过年了，但二月份其实在前二月份前期的时候有那个五个项目入市了，就是在二月份，就是北京是有应该是两个是新房，还有三个是那种就是老小区的二期出来了，其中是那个金悦合住，还有那个中海欢宇天下是新房，然后那个金悦合住是那个限房价净地价的房，那个是应该是在四万八， 都在什么位置啊？ 房山 都在房 山。对对对，而且那三个老小区就是那个二期是那个中海国际城在顺义，还有那个燕西华府，还有那个万年广阳郡9号，这三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考，就年后吧，咱们现在天气都挺好的，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因为这个其实返乡回来，就是我们自己聊着看，就是回家肯定都会跟家里聊一下，就是过完年呢我是租房呢还是我在这边买一套房呢，像社保我已经交过5年的，也会考虑一些这个过完年之后大家就是的确可以就是看一下，就当踏青了。因为这很多项目啊就是在五环以外的，周边的环境都特别好，或者咱们应该考虑一下京周边的嘛，去踏踏青，大家就马上就立春了，对吧，踩下青。其实就是到今年二月份吧，这个北京楼市陷入这个低谷，刚才说了就是咱们这个春节的问题。然后其实就是咱们去年推出了很多地块，就是这个限房价净地价还有那个公共产权地块推出特别多，但是上市的特别少。其实从价格来看的话，郊区的限价商品房，针对于销售它的价格跟周边的那个商品房相比价格不是很突出，因为它郊区的话像 本身就很低， 对对对，本身很低，加上二手房的话，跟它其实这个限房价净地价还有公共产权房的价格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像城区这个限价商品房差的就比较多，价格差不多能比周边低20%到30%， 那是， 对对，就像之前海淀的那个公共产权房那个中海碧桂园，中铁碧桂园，像它是35000是最贵的公共产权房了，像周边的都已经达到7万8万，最高的咱们上期节目说已经到17万了，连那个零头都不够。 没错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聊了一下这个月新房入市的一些情况，我特别想问问你们 你们三个人啊，就是刚才咱聊到，就是这个春节这个月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回家了嘛。 嗯， 那回家的朋友有没有很多你们了解到的，在自己当地这个买房这个热潮有没有？ 其实这个过年就我跟家里人玩了，但是了解到一个胡涛，胡涛就在 他去买房去了，是吧？ 对，武汉那边。之前咱们有一期节目，他说了一下武汉嘛。 对对对。 你像为什么对武汉那么了解？因为他之前就想在那边买房，现在应该已经挑好了。我记得跟他聊天的时候，过年 就是看来就是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的朋友，然后呢顺便买房的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回家置业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在这边工作很多年，父母，父母年纪大了之后还是想就是回家照顾父母嘛。 对对对，还是要跟老人在一起，是吧？ 对对对。 夜晚回家有没有去看看？ 没有，因为 他就干了别的事儿， 去相亲了， 相亲了， 这也是个好事儿， 飞机去相亲， 对， 大年三十儿， 哇，那这时间赶得挺好、啊。 对，因为说是我妈当时说是初一开始就不能就见，不能相亲，这个活动不能就要停止了，所以赶紧在三十之前见了。 嗯， 好吧，小倩呢？ 我回去其实稍微有了解一下那个房产方面的事情嘛，然后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济南的嘛，现在也是 济南好地方啊。 对，其实济南现在房价涨的也是挺厉害 的 对，基本上都已经高的地方已经到两三万了，并且还有一些相对有一些那个也是有一些限购政策，我了解到当然不比我们北京啊，但是大部分都是你比如说二套房你的首付比率就会大幅提升啊之类的那种，就比如说一个人名下也是只能买一套房啦，现在这种就其实也是限的也是蛮严 的 最近。对、 而且我知道好像各地啊就是比如说有很多比如招揽人才的这种政策哈。 对对对， 其实还真的、 对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回乡去置业这个热潮会越来越是一个趋势，我觉得啊。当然这个我们以后呢再跟大家聊，会聊聊不同地区的一些购房的一些指南啊。 对对， 大家也其实和我们聊一聊，就比如说您想了解哪个城市的一些购房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比如说它的配套啊，或者说这个城市整个的发展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板块的一些这个房产的情况啊。 对对对， 啊，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比如说我想了解这个地方。 对对对， 好，那我们下次可能就会找这方面的专家给大家来讲一讲、 对对对，提给您，我们这边就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您分析一下。 对 对对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心目中或者您想去在哪个城市去置业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去留言啊，去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行，那咱们回归正传，还接着说咱们北京的事儿啊。刚才提到就是二月份呢，就是确确实实这个新房有五个项目啊，可能有老项目后期，也有这种新的，大概呢都是在房山的这些就是稍微的远一点区域、 都有、 啊、都有。 石景山、 石景山啊啊、那石景山其实我觉得它倒算近的了，是吧？ 石景山这里可以比 最 近的 最近的了、啊、 而且周边的配套都不错， 还不错， 比较完善。 对对对、然后刚才提到就是在二月份北京这个有也有一些这种地块嘛，比如说这种成交的哈，其中也有共有产权的这种住宅。那可能公共产权房对于北京的这种商品房的这种价格，有一朋友说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可能影响不大啊。这个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要么给介绍一下这三个地块吧。 对，先介绍这三个地块吧。 就是在二月份，仅在二月六号这一天，北京这个土地市场就成交了三宗共有产权住房的用地，一块呢是在这个通州区的台湖镇，然后销售价格定的是2300元每平方米，然后最终 23000吧， 啊，两万， 我心想，我说哇，这地方好便宜， 23000，23000， 口误。你这个年过得肯定非常好。 这个地块呢，最终是由这个北京住总置业有限公司和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以15.7亿元竞得。还有一个地块呢是门头沟地区的永定镇，这个地块的销售定价为30000元每平米，然后最终是由这个中铁置业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以16.5亿元竞得。最后一块呢是在平谷区的新谷街道，然后销售价格定为是15500元每平米，是最终由北京金科 置 业有限公司以9.1亿元竞得。 对，而且回家这个金科这个不是金科弄的金谷这个，我还去看了一下， 新股这块，因为上次节目就说来着，然后呢我也没在那周边看，还有那个咱们北京城建堂的那块地我也没去看，然后正好过年，因为我们家就在那块，我就看了一下，他这块定的是15500，然后之前那个唐乐那边是14500，但是他在那个是在山东庄那边，离县城的话开车至少都要15分钟、大家不要相信就是网上说那个啊，就是我离县城很近，我离医院很近，真的 这就跟以前做广告似的，说这个 对 距离直线距离什么20分钟到，但是其实你可能得绕很多 对的，那个其实是在一个村里，那山东庄是我们平谷一村，因为我就平谷人嘛，然后我开车试了一下，基本60迈车吧，要开10到15分钟，因为可能还会堵一点车从城里面绕过来。然后像这块地的话，新谷这块地的话就是在那个县城的边缘，但是那边的配套都是不错的。 嗯， 对，我觉得它这个贵了1000块钱，但是相比于那个山东庄那个唐乐就强特别多，就这块地方 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关注，就是我这边有那个共同产权房啊、限建商品房，对这商品房会不会有冲击，会不会降价。其实呢这个商品房的价格啊，其实取决于商品房的这个产品与咱们消费者之间的这供求关系。嗯，房价上涨呢其实是咱们这个供不应求造成的，就是很买房的人太多了，房子太少造成的。而不是说就是有那个共有产权房啊、限价商品房，咱们这个价格就会降下来。因为这个限价商品房还有那共有产权房遵循的这个7090的政策，它大部分就是完全是符合那个刚需的，完全属于刚需。您如果要是改善的话，其实还是会选择的这个商品房去改善，而不会选择这个限价商品房这块。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和商品房到底选择哪一个啊，这个 对 还是要看大家的需求，个人 需求， 包括您想要在哪个地方，比如说在这个同一个地方既有共有产权房又有这个限价，又有限价商品房，不是，包括又有其他普通的商品房，那你就要看比如说这个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户型是吧，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环境， 对， 然后再比较一下这种价格，因为可能有的商品房有些区域啊和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价格其实 差不了特别多。 对对对对， 其实就像刚才我说平谷那个，因为我们家小区就在边上，我们家二手房嘛，因为降价现在才18000一平，它那个占70%产权的那个唐乐在山东庄，在村里边才14500， 那真的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你70%的产权，而且还在村里边，我这还在县城，虽然买的是二手房，所以这个也导致就是郊区的这个公共产权房的确是不太受欢迎，虽然买的人也很多，也得摇哈。 对，所以就还是要看个人一些需求，并不一定公共产权房就一定会比商品房好啊。 对对，其实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们这边也统计了一下，这2018年啊已经成交了18宗地块了，就是都是共有产权房，就是里边有7块是公共产权房，就是有在那个北七家的昌平北七家，还有那个朝阳豆各庄，然后门头沟永定镇，然后那还有刚才说那个台湖通州台湖，怀柔的那个富密路，然后平谷的这新谷街区，还有大兴的这个黄村这边，一共是7块公共产权地，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而且我们也看了一下，可能这7块地会在今年年底吧，可能就会出来，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可以提前去看一下。对，符合要求的。 所以其实也就主要还是集中在昌平、朝阳、通州。什么怀柔、平谷、门头沟， 对对对，其实还是在郊区比较 多一点。 对 对，那基本上会有多少套？ 我们这大概会有7800套吧，7800套左右，就住宅。 那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可能对于这个18年的这种房价啊，这大家可能还是比较的关注哈。比如说，无论是公共产权房的影响，还是说本身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哈，那18年到底会怎样？ 其实就是刚才说那个，但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对限价商品房会不会对这个商品房有影响？就是其实单看这几个是没有影响，但是对这个平均的房价还是有影响的。我们这边也统计了数据，就是咱们18年现在就是普通住宅加那个别墅的这个销售的金额，跟那个含自住房和公有产权房的这个销售对比，差不多能降了18%左右。就负18%，就是加上这个公有产权房的这个价格，其实对这个其实是从宏观上来看吧，就是把这个房价平均到了5万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共有产权对这个平均数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对对对，其实大家就是以前就最开始共有产权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质疑啊，就是是不是会不会就是我可以申请，或者那种摇号，就是我就可能别人不需要这个， 或者它的条件不允许也能摇上。但是现在就是过了这个三四年，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个从制度设计上看，其实这个北京的这公产权房其实可以算是咱们这历史上最完善的一次了，就是完全就杜绝了这个投资的这边的这个意义，就是避免了这个福利化也，完全就是达到了这个居住属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还很成功的这个政策。 对，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也，我这儿呢有一个这种看到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例子啊，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挺有意思的，就是按照90平米的一个计算，自住原来的这种自住房和现在的这个公共产权房，它的这种优势什么的，包括你刚才说到这个去除投资的这种需求。 对对对对，就像之前的自住房按90平米算的，它的申请价格都是198万，它的产权是100%，它的退出机制是过了五年就可以就是过了五年就可以交易了， 正常交易。 对对对，相比那个商品房其实就增加了差价的3%的税费。就是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是按目前的市场价看，大约6万元，按照6万的差价补30%的话，依然可以获利240万左右。如果是公共产权房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共产权房它的产权是比较重要的，产权是只占了50%的话，只占 对对对，因为这个产权它可能每个都不一样啊。 对，每个都不一样，基本都是50%啊，70%。要是50%的话呢，按照市场评估价回购。一旦再买房必须退出，就是你有这个公产权房，你再去买一套房，这个房你必须就退出了， 对， 就不能再持有了。然后算一下，就是如果按照5万元的单价回购，50%的产权，其实回购到手的价格就是225万，其实获利才20多万。还不够你中间呀再去倒的这个时间的功夫钱 的税呀、什么的。 对 各种税。对对对对， 没错啊。所以从这样来看，公共产权房其实确确实实那天也有朋友问有没有什么投资价值啊，其实在这儿跟大家说，它不是一个投资的房产 本身。对对对，其实公共产权房的需求啊，它就是政府推这个政策之后，有这个保障之后，很难的进入这个投资这一块了，其实是偏向于刚需了。如果您是想改善的话，想改善就证明您还有一套房，您就申请不了这公共产权房了。 对， 您要改善 的 还是要，对，还是要商品房。而且我们这边之前也跑很多，其实如果您是刚需，为了住房的70、70、90这个公共产权房或者现在上面您都可以去买，但是它的配套啊或者里边的那种绿化呀，其实跟商品房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它的户型啊都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对， 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可能还是人比较多的吧，就是一个改善型的啊。因为毕竟这个无论是二孩政策呀，还是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了，比如很多的80后啊， 对对对， 到这个岁数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吧。然后呢肯定得需要有一个改善性的这种房子。那对于很多这种改善型人群的话，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建议吗？ 其实对于改善的话，我还是建议再等一等，就是如果您要着急住到现在买的话，二手房的话也不错。因为之前我们也就是实地考察过，之前咱们做节目也说过，就像长营啊，像那个丽水桥啊那边，像三居的话，基本上像丽水桥那边吧，三居的110平米的三居，差不多在500万左右就能拿下来。而且现在这您买二手房的话还可以砍价。当时因为我们去跟那销售说，销售说如果您对价格不满意，咱们可以跟业主再商量，其实可以看出这个价格可以商量，而且价格还是不错的。而且像新房的话，您在五环以里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新房了，您要再上五环以外了，我觉得还是您要改善着急，而且还有那个就是教育问题的话，还是二手房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如果改善型的人群哈， 对对对， 就比如说这种城区里面的，还是这种二手房，选择余地也更大一 些。对对对，其实就像上期节目咱们说的那个海淀，就像永丰那边，那边的有新房，但是太贵了，都到17万了。像17万的话，就是我个人觉得17万，您如果就是改善的话，还不如上五环以外啊，别墅啊，小型的别墅啊那种的，还会更好一点。 而且没那么贵。 对对对，都没那么贵。像您如果有那什么养老啊，环境就是周边的公园特别多，就像顺义那边，顺义牛栏山那边就有好几个项目，它那边有水上公园啊，有潮白河呀。 大概都大多少钱呢？ 那边的话，其实顺义的话就是在5万到5万5这块我觉得顺义那边不错。而且还有那个，如果您想城区，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中海国际城，那边您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顺义的新房，说实话，老城区的新房 除了这个中海国际城，好像就剩一个城边上的一个北京合院了。 嗯， 就没了， 不多， 都是二手房。像不，咱也不能说老破小吧，但也是零几年的那种房了。 嗯， 您要买新房的话，其实我觉得您要是想改善的话，还是五环以外，您找一个公园多、有山有水有树林的地儿， 嗯、 那个以后您养老也会特别好，孩子在那边居住也会特别好。 所以很多朋友说，现在目前慢慢快进入这个二手房市场的 对对对 趋势了哈。 对，那像城里边二手房的话，的确是比新房的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配套也更好一些。 对对，配套也更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然后听说这个商品房的这种限价的这种政策，说18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的可能性，是吗？大概会在什么方面去调整？ 嗯，这块我们还是没有去了解到这块。 嗯，然后这个，因为我在这边说看到，可能后续的这种降价的这个必然性可能会降低一点啊。所以就是说，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觉得这个改善性，这住宅可能还是依旧比较稀缺一点吧。 对对对，其实就像刚才说那个，在对于北京来说，其实，像2017年嘛，拿了很多地，2018年会上市，其中就有很多的这个限价商品房，限价商品房会入市，在3月、4月以后吧，应该会有入市的开始，陆续就开始了。其实这部分房源其实基本定价在5万到6万这块，公共产权呢，也有一部分在3万到4万这块。其实这就说是北京的整体房价就平均到了5万左右，就能把这房价平均下来。而且就像之前说的，那个万和斐利，那个大兴那边的，它的价格就在5万3、5万2、5万3。像大兴那边的均价基本都是在新房的均价都是在6万7左右。都在6万7左右，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去考虑一下，看一下，因为2017年拿了很多地块那些限价商品房，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在那个郊区比较多，五环以外，六环的。 嗯，好的，我们这边有人问燕山附近的这个新城，然后是在盐村嘛，说那儿的二手房价大概多少钱一平？一会儿我觉得你们可以给大家查一下。 对对对。 然后呢，把这个附近的一些配套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啊，可以都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这个有些朋友就说，也想啊了解一下我们的给大家那个福利啊，就是只要是您有房产纠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然后最好呢把您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简单的写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请比较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啊。所以大家记好了，您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记好了我们的这个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安居好公众号啊，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半段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包括比如说北京目前这个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呢这个新房刚才咱们这半段其实说的不少，然后呢也说了几个新的大家可以入市的可以去看一下的，包括可能各地方的一些这种价格啊，都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云量增多，但是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不错，适宜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还是请来了我们的几位朋友啊，来自搜狐焦点的星辰、燕文和小倩三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下半段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解决一下刚才上半段那位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咪咪有一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燕山附近有个新城，说是不是在盐村附近，说那儿的二手房价大概多少钱一平呢？ 这个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您，我觉得您下期会听下节目，我们实地给您踩一下盘去。其实这块的话，我们还真没有去过那个地儿，就是我， 挺远的， 对对对，挺远的。我们这个下周吧，我们去踩下盘，等到下周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下那个地块。 这个问一下您啊，就是咪咪这位朋友，为什么想问问这个燕山附近的这个是想问盐村的一些房子吗？就是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可能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地区可考虑哈？我们可以给您说一下， 对对对 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从北京市政府了解到呢，北京市已经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细化分解成为198项重点的工作任务，和去年相比，全面实施城市的总体规划，大力的推进改革开放等新内容，成为了今年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工作吧。 对对对，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介绍这128项哪个都是什么了。这个其实这128项工作其实分啊198了。这个198项任务啊，其实就是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加上那个全面实施城市总规划，还有那个等提升的10个方面，就各个10个方面，每项任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落实到这个市政府的领导。然后呢，其中那个就是房产这块的，就是针对社会，就是咱们最关注的这块房产调控的问题啊，咱们北京市这边也明确了，就是严格执行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然后加强房地产这块的监控。 控，还有那个政策储备的监控，然后完成是1200公顷的工地，发展长期租赁市场。其实这个租赁市场挺好，现在像海淀那边那个万科那个项目，现在就是唯一的一个就是自持开始那个租赁市场的这个第一个试点，也不能是试点，是第一个。虽然它那个因为上期咱们说了比较贵，不是咱们这种，就是不是那种刚需的，可能就是以后会有更多的这种刚需的这种租赁市场的住房，大家以后可以多关注一下。然后其实也是政府这边也是鼓励呢产业园建设这个职工的这个集体宿舍，然后还有推进就是咱们这290万平方公米的公共产权房和600万平方公米的商品房建设。然后其实北京是对于这个公共产权还有这个限价商品，就是限房价竞地价的这块下的力度还很大的，就像17年拿了那么多地，18年会上市，大家都可以提前关注一下。 然后说到这个租赁啊，这个之前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说哈，一直说到现在了，确确实实非常的期待这个政府有最新的一些这种租赁，尤其是长期租赁的一些政策出台。 对对对， 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对， 反正大部分我还大概看了一下，比如说关注这种西城啊、海淀，就这种学区房周边的这种长期租赁的其实还是挺多的。不知道下一步政府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举动哈。 对，其实就像万科那个项目也是，就是就是迎合政府这边的政策，就做成这个就是租赁式住房。 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春节前后呢，北京楼市进入了一个传统的淡季哈，开发商呢放慢了入市脚步啊，新房市场的供应也是不足。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一个官方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啊，北京一二月份取得预售证的住宅呢是7个，明显少于去年同期的10个项目。业内人士预计说，二月份受春节的影响啊，市场供应呢会将进入低谷，成交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3月份之后啊，北京新盘将逐渐的入市，并且迎来一个供应的小高峰啊，每年都是啊，开春了以后呢，就是慢慢的天暖春暖花开了是吧？ 对， 四月份大家都是， 其实这个节奏也挺好，能踏青， 踏青啊，看看房啊，挺好的啊。 对对对， 对，因为包括咱们上半段节目也提到了，二月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春节月。然后今年二月呢，咱们是有一共5个项目是入市，有2个纯新盘，然后分别是金悦合住和中海环宇天下，还有3个就是老盘加推的新产品，然后分别是中海国际城、万年广阳郡9号和雁栖华府。然后在一月份的话，一共是有2个纯新盘，然后和2个老盘新推项目入市，然后分别是和光晨悦、未来荣尚家园、平悦园，然后京都发展禅悦府。然后供应的这种大幅减少啊，带来的影响肯定就是成交量的一个下降。然后就是其实在每年春节期间呢，大量的新北京人都会就是加速外流，所以导致了春节前后成为了新房供应和成交淡季中的一个淡季。然后但是这个阶段也是一年中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但是进入三月份之后呢，前一年出让的土地呢将逐渐转化为新的项目，然后逐渐进入市场，供应增加将供应增加，然后也会就是加快咱们交易的速度，然后整个2018年整体供应将出现提速，而价格限定使得预期走稳，需求入市积极性也将有所提升，所以今年的整体市场供应就会出现一些预计会出现一些回暖。 那你觉得这个哪些区域是比较热的一些区域呢？还是像这种大兴啊什么的丰台吗？ 就是大热的区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会集中在大兴啊、房山啊、丰台等区域。然后因为这几个区域大部分还是纯新盘还是相对比较多，然后就是在2017年成交的71宗住宅地块中，然后大兴是毫无庸置疑的一个供应大户啊，成交了14宗的住宅地块，是整个占比了20%，位居第一。然后房山是8宗地块，然后丰台是6宗地块，然后这3个区域加起来就已经将近40%了。 对，然后另外除此之外，像这中小户型还是会成为供应的这种主力吧，因为毕竟这个317政策之后，像7090啊这种啊政策是吧，就是中小户型可能对于这种刚需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我们来下面再看第三条信息啊。从2017年的四季度开始，中国的这种宏观杠杆率呢增速已经有所下降，金融体系呢控制内部杠杆也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效，但是总杠杆水平仍然偏高，企业尤其是国企这种债务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央行在日前发布的去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说，今年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之下，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深入推进市场化的一个法治化的一个债转股啊。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加强对那个企业这个债务风险还有那个银行投资质量还有流动变化这边的监控，然后呢就是在控制这个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的这个杠杆降杠杆作为那个重中之重，深入推进咱们这个市场化呀法治化呀这个债转股，进一步规范就是地方政府就是举债融资，防止那个化解地方政府的这个负债风险。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一般来说，元旦和春节所在的一二月份都是楼市供应最低迷的时期，但是近两年楼市呢也是出现了开年抢跑的现象。在业绩的压力之下，一些房企呢为了能够更从容地完成全年的销售任务，不仅不乏采取一些这种错峰销售的方式，我们家里错峰旅游了是吧，然后提前下手啊，为下半年冲刺减压哈。但是房企抢跑的现象呢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啊。从2018年的一月份来看，房企推新盘开始出现了乏力啊，北京楼市中可选择的新建住宅楼盘的这种数量也是十分的有限啊。那这个是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确实就是最近几年呢，北京住宅供应地量逐年减少，也从2015年和2016年两年的时间，北京仅出让65宗住宅用地，然后规划建筑面积在1095万平方米，甚至比2013年一年的土地交易量还要低。因此呢就是导致了2016年和2017年的商品住宅市场面临五米下吹的这个尴尬的局面，同时带来了地价高企房企就是惜售和楼市全面高端化的市场现状。但是预计这个 就是未来这个明后 两年， 对对对，这个限价房啊会大规模入市。其实咱们刚才就是节目上半场节目哈，刚才也说了，就是2016年拿的地，还有那个咱们2018年初拿，刚才咱们说那拿的18块地，其中有7块是公共产权房，各种的这种保障性住房啊就会特别多，限价房、保障性住房，然后陆续就会在2018年底吧，我们预计会在2018年底就会陆续入市了。 对，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2017年北京出让的71宗住宅用地创造了近4年的新高，然后商品其中商品住宅规划面积达到了739万平方米，其中可售纯商品住宅产品占了46%，然后其中这个共有产权房住宅占比42%，另外还有就是84万平方米的租赁型住宅产品可能会推出。 总之吧，我觉得像这个明年的这个限价房大规模的入市，包括共有产权房，就这些保障性的这种住宅，明年可能还是会成为一个主流吧。 对对对，其实这对于这个刚需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这个是。 没错，包括可能我相信还会有这种租赁市场的这种政策也会出台。 对对对， 然后说到共有产权房，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啊，就问到共有产权房卖的时候怎么算，具体点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您这位朋友算是想给您算价格吗？这个没有办法算，因为这个每个共有产权房它都不一样的。 配比是不一样 的，对，所以这个具体要根据您的这个房子的大小，然后面积，然后包括你当时的这个产权的这个比分来算。 对对对， 而且另外我们只能说到的是，卖的时候啊，就是不是说您想卖给谁卖给谁的，也不是进入我们所谓现在的一些大的这些中介里面去卖，而是说专门有一个购物产权房的一个平台。 对对， 然后您卖的时候呢，要通过这个平台，比如说卖给比如说有这种公共产权房买资格的人，然后或者是政府回购啊什么的啊。 因为您有一部分的产权是在其他地方，不是在您手里的。 没错啊，所以这个呢不是说你就像卖现在普通商品房一样，我放在一个中介，我自己想提高多少价格提高了多少价格，不是那样子的。 对，就像咱们上半场节目不说了吗，就是这公共产权房其实卖的话就是盈利不是特别多。 对对对， 是居住属性，就是因为有这个您的产权有一部分是在其他机构那里，然后加上您这个到最后要找到这个符合要求的人，所以说导致这个就是纯的居住属性，房子是用来住的。 对没错，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会说这个您想开多少钱。 对对 对对， 不是，对，而且也不是说像之前可能就统一的三七，比如说政府占、占三，然后我们占七，不是，可能有的占五，有的占四，有的占几，哈， 对对对， 不一样、 嗯、 啊，所以这个真没法给您具体去算啊。嗯、然后呢，因为现在公共产品也是刚推出没多长时间嘛，你说真的有的。 嗯， 房子还没有到五年的呢，所以还没有这种买卖的。 有了，第一批到五年了， 到 了 吗？ 第一批有 了，是吗？ 第一批有了。 啊，那时间过得好快、啊。 14、15、16、17、18，正好五今年就五年了。 到今年，那也没 到 日子呢， 到今年 是吧？ 对，那还得等一阵子， 对吧？所以说，这个确确实，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如果有这种出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 但是总归。是我刚才所说的，不是让您随便卖的，对吧？好吧，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近日，南京呢完成了2018年第一批全自持出租住宅地块的出让，这五宗地块呢兼顾了什么植住平衡的原则，分布在各个产业发展园区周边，满足了像就业啊、创业啊等这些人口的一个居住的需求啊。这个也是刚才说到，就是可能各个城市吧会出台一系列这种抢人才啊、落户啊、 嗯、 等各种这种政策啊。 嗯嗯，包括南京这次的政策其实还是蛮有诚意的，当地政府， 嗯， 因为他这次完成了2018年第一批全自持出租住宅地块嘛，然后起拍楼面价格仅为每平方米2550元左右， 嗯， 其实这个价格就相当于周边的那个普通商品住宅的大概六分之一。 Yeah, 所以就是这个价格还是、 啊、太便宜了，这个、 嗯、非常优惠的。然后南京也是因此将今年的土地出让金由去年的820亿调整为800亿。 嗯， 然后其实除了地价，然后包括租金方面，南京也是对人才也是有一定优惠。它对人才优惠后的月租金与市场价相比，约有300到500块左右的这么一个差值吧。 嗯， 也是一个对人才引进的一个优惠。然后各地现在。关于抢人才啊，也是愈演愈烈嘛，然后就是包括湖北武汉啊、郑州啊，包括还有安徽合肥、南京之类的这些比较热的二线城市啊，都是频繁出台落户政策、落户的新政，然后来降低住房的门槛，然后以此来引进各类人才。嗯，自去年十月以来发布或者升级人才落户安居新政的城市或者地区已经接近了20个。 嗯，像我朋友我研究生的同学吧，然后他在毕业以后就直接去了，他老家是东北的、 嗯、 然后就毕业以后直接去了杭州这个落户政策最近也是非常的优惠、 嗯、 然后他也跟我说他正在就是他的公司可以提供落户政策，然后他正在积极的办理。 嗯，所以就说各地这个人才引进啊， 其实不知道胡涛是不是就被留在武汉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嗨，总之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个省的都是扎堆在一些这种一线城市嘛， 嗯， 然后为各地的一些这种经济发展，其实也能做出很多的一些贡献。 嗯、而且2000一平真起拍价真的好便宜啊， 便宜的没错、啊。 现在在北京租房都比那个贵了， 对对 一个月。 对，好、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二手房北京的一些这种情况。可能从这个成交的这个量上来看啊，可能还是朝阳啊、海淀呀、啊，包括像丰台是吧？这个都比较火啊。 嗯嗯，就是咱们先来看一下二手房整体的去年的一个数据吧。它2017年全年北京二手住宅共计网签是136237套，然后它对比2016年全年呢，就是减少了136197套，这什么概念？就是大概已经同比降幅了一半，50%左右。 嗯， 这个成交量也是15年以来就是楼市周期最低值。然后就是过去一年啊，北京楼市政策发布的密度然后创造了全国和北京的历史记录，然后据统计一年内发布了近50次的各种调控政策，然后经过6个多月的这个连续的楼市调控呢，随着初期各种政策持续发展之后，市场开始对政策逐渐适应，然后随着政策进入那种平稳的周期，市场也开始逐渐进入低谷徘徊，然后预计后面会有小幅的上升。 嗯， 然后咱们从区域的成交量来看呢，2017年北京市有四个区的二手住宅成交量超过了10000套，然后这四个区分别是朝阳、海淀、丰台和昌平，然后这其中呢，朝阳、丰台和海淀是全北京二手市场上一居和二居室销量套数的前三名，然后均价大概是由最低的53000一平到最高的78000一平不等吧。 嗯， 然后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朝阳区和海淀区有多个小区2017年的成交单价，然后对比2016年是跌幅超过了20%，然后其中跌幅超过10%的小区那就更多了。然后整个2017年北京海淀的二手房成交数量然后是15928套，然后其中也是一居和两居的刚需住宅为主，还是主力的销售户型。然后整个2017年海淀区二手房的跌幅排名前10的小区中有5个小区已经跌幅超过了10%。然后再来看另一组数据，就是说朝阳区的数据全年成交了一共33458套，然后整体的成交均价对比2016年是有上涨34.9%。但是从二手房成交跌幅榜来看，跌幅超过10%的小区也是有3个，其中就是有某个小区的成交量就是对比2016年更是跌幅达到了26%，所以它整个2017年来看，二手房的市场都是量价齐跌，从数量和从价格上都是有下降的。 对，其实刚才就是说呢，二手那个海淀区二手房这边，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卖的最好的就是两居。8200多套，然后其次是那个三居四居的这种的是4000套，然后一居是3400套。这一看出其实在海淀这块的话还是刚需偏向于两居这块，因为现在不管是从价格呀还是从户型啊都比较符合，就在海淀这边工作这边人的年龄啊就是比较符合的，还的确是。 没错。那目前北京这个二手房成交的这种状况来看哈，可能还是刚才说的集中在这种朝阳啊、丰台和海淀这三个区。然后这些区域呢，比如说可能它的价格刚才提到了，有的能下降20%左右。 对， 对， 其实下降比较多的呢，就是那种大户型的三居四居，像130呀、150这种大户型的。因为不管是从它的价格呀，还是您如果买的话是二套的话，您的要交的二套的那个首付也会特别高，像咱们要买这种两居两70平啊80平这种两居的话，压力就会相对较小一些。 哎，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像朝阳的哪些区域相对来说降的会稍微多一点，海淀比如哪些区域等等，这种有吗？ 海淀我们看一下，是像丽水桥那边降的是相对稍微的多了一点，因为其实海淀这块除了永丰那边吧都是比较平均的。就是在海淀城区这边吧，就是丽水桥那边降的差不多有一万一左右，差不多 能降这么多。 对对，因为就是销售，刚才我也跟那个大家说了，就是的确它是降了7000-8000，但是它还有可商量的余地，咱们就是可以去那边商量一下，跟那个业主商量一下，就是可以再便宜一点。因为现在二手房的话一直在降价嘛，2017年是一直在降，然后到2018年刚一个月又降了5000，现在很多人是想出手二手房，加上咱们过完年回来家里其实也商量差不多了，就是也考虑到在哪买了，然后现在其实二手房的价格吧还是比较不错，比较亲民的这种感觉，下降了那么多，大家的确可以考虑像丽水桥啊、长园啊，其实永丰那边也可以，像上周我们说那个就是5万到7万都有，但是要看地段，以后的那边的发展可能会不错，但是现在那边还是稍微荒凉一点，因为那边有三个大产业园嘛。 对，那朝阳区有没有一些除了像长营刚才你说哈，可能稍微降了一点，那其他的有没有比如降幅比较大的一些区？ 朝阳的确是块宝地，降的都不多，很平均。其实在全北京来看的话，就像刚才咱们说那几个地区降的都是比较平均的，没有说降的特别多的，除非就是那种就是像刚才说那个永丰、海淀永丰那块的，但是大家我也知道那块肯定大家现在不考虑那块，大家现在能考虑的地段的话降的都不是特别多，降的比较多的就是像门头沟啊、大兴啊、昌平、房山这种的，像 远一点的地方， 对，远郊区、郊区这种的降的比较多。 那学区房呢，比如说像西城啊、东城啊这样的一些区域有没有降的稍微多一点？ 降的挺多的， 之前我们看了是降了1万多，相比于咱们跟郊区比降的特别多，但是它总这单价高啊，它虽然降了一万， 就算降了其实它其实还挺高的， 降了还8万9万呢。 嗯嗯，这倒是， 对对对， 但是这个单价下来一点儿，其实能总价下来不少的， 总价下来的确能下如果下降10%的话，那就相当多了，要学区房的话。 对对 对, 对， 其实现在整体这个学区房还是会有下降的。 对， 是吧？ 的确是，咱们买一下海淀这边，海淀西城啊这边还是以二手房为主。 嗯， 对，新房的确是没有。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从成交户型来看，哪类户型还是最受欢迎的？这个户型呢，这事儿吧，我觉得它其实有时候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对， 就有的时候吧，是这个小户型，就是之前最早的时候，小户型受欢迎。 嗯， 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呢，是这种改善型的这种大户型受欢迎。 对， 然后好像现在又变成了小户型受欢迎。 就是二胎刚放开的时候，这个三居的确挺火的。 嗯， 但是现在好像两居又比三居火了，可能还是这个两居，像刚才说的， 就是那种小 小 三居啊， 对对对， 小 三 居这种是吧？ 90平的小三居还是挺不错，但是像10年以后的这个90平的三居太少了， 嗯， 都是两居为主。 对，是。 嗯， 所以就是可能，还是大家比较注重这种功能性， 对， 对吧？就是它的房间可能虽然每个房间它不大， 嗯， 但是呢，能满足大家的一些功能性需求。 其实还是改善，还是首次改善这种的刚需比较多。 嗯， 对。 但是我也喜欢这样的房子，就是相对来说不是每个平均特别大，但是呢， 嗯， 我的格局或者隔断比较多一点，就是我可以 特别温暖， 不，主要是它能放东西， 功能性比较好。 对啊，你看，比如说这个有三个小房子，那它就可能做成不同的用途， 嗯， 是吧？但是比如说像有的那个，我知道有零几年的那种，比如说80多平米的一居， 那个太大了， 是吧？比如说100多平米的两居，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 有这个。 虽然你看厅很大，看着很痛快， 嗯， 但是就是越住越多的这个东西都没地儿放。 那，嗯，我觉得亚姐肯定喜欢现代的新房， 是吧？ 像门头沟啊、大兴啊，之前我们看的项目。大衣帽间看得我都很向往， 嗯，是吧？ 我都没敢让我女朋友看，我女朋友看见非得让我买，我肯定买不起那个大衣帽间。 不买这个不结婚， 对不对？肯定这么说，不结婚了。 嗨，所以总来说，像现在这种功能性比较强的，或者说能改动的，我觉得， 嗯， 就是二手房当中，因为毕竟有的房子它已经是这样子了，没有办法。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可以去改动，就有一些这种， 嗯， 比如说轻地墙啊， 嗯， 然后或者是在格局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可以改成这种不同的格局的空间的话，可能也是会比较的好一点。 嗯，对， 嗯，好，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可能还是这种小户型比较受欢迎一点， 嗯， 啊，那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现在这种小户型也算比较多吧。 就小户型的话， 啊， 其实大兴之前咱们刚才提的那个万和斐丽，他那也有那个一居， 嗯， 咱们过完年如果他开，现在还没开盘呢，他开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60平米的一居，我记得是。 嗯，那你看现在很多朋友是说这个春节之后了嘛，马上进入看房季了， 嗯，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意见，嗯，或者是一些分享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嗯，是这样，我们建议就是购房者不要就是盲目的选一些房子，就是在没有勘测好它的周边配套啊，它的那个交通配套啊之类的一些情况， 嗯， 然后就盲目的选择，然后也不要就是太过于纠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选。就我们以一个平常心的状态嘛，因为我们也不是有，因为有些新房也是你今年买，我们也要到2019年、2020年才能交房，所以我们也不是着急这一时，还是要先关注一些新入市的楼盘。 嗯， 然后比如说现在有市场上就有纯新盘入市的，就计划今年入市的，就是金悦合住，还有金合是限价房，房山区的限价房， 还 有 金悦合住，刚才错了，是38000一平，不是48000，那个是限房价经地价的。 嗯嗯，然后还有这个石景山的中海环宇天下，这两个盘都是我知道的，2月份就已经开盘了。 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5个，其实那5个盘都不错， 嗯， 而且给大家就提一下，就是新房多对比，二手房多问大爷大妈。 嗯， 二手房问大爷大妈就肯定没错。 嗯，对，看看这个到底居住起来的这种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今年预计开盘的，像海淀的这个向林郡，不过它不属于纯新盘，就它是应该是2期、3期的开，那个， 后期老项目后期。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项目后期了。 在这还有一个提示，就可能有些朋友说要想给朋友租房的这种啊，比如说一些这种学区房， 嗯， 因为比如说今年9月份要入学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去看房了啊，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租， 嗯， 等真正到了这个5、6月份的时候，因为可能每次5、6月份的时候都是一些学校小学啊开始招生了，那那个时候您再去租的话， 嗯， 一个可能是他租不到一合适的房子， 还有价格会 另外价格会比较高，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有